习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乌尔公额接到了谕旨，谕旨上写着要将他交刑部治罪。乌尔公额满脸委屈，让伊里布为他支招。 面对乌尔公额这无法回答的问题，伊里布只得安慰道：乌大人，本朝的仕途是可进可退，可荣可辱之徒啊，升降沉浮往往身不由己，途中人途中事往往对错难判。他拉着乌尔公额坐下，不急不徐地宽慰：我比你虚长20岁，经历过不少波折，但只要心境契合，也不会坏到哪儿去。当年我在云南当通判，因为被人诬告罢了官，没了俸禄，穷得没办法，想求巡抚大人拨一点盘缠，携带眷属回京。巡抚衙门的司婚见我是阁员，没钱通融，都不肯通报啊。我恳求再三，他才让我在西偏房里候着。这西偏房内6-7个官员等着接见，司道官员进去出来了，府县官员进去出来了，左二杂官进去也出来了。眼见着轮到我，这司婚突然说府台大人累了，要我暂且回去，明日再来。我只好回去。第二天我再去求见，在西偏房屏息枯坐，穷极无聊，为了消磨时光，只好仰头默数房顶上的船木，然后又数地上的房砖啊。如此往返3日，都没见着府台大人。云南离京城6000里之遥，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把妻子儿女留在当地，孤身一人回京，向亲友借贷，以便让家属回京。京城的亲友们听说我罢了官，见着我绕道就走啊。 没有一人问寒问暖。幸好朝廷有规定，宗室爵罗因功罢官，可以请求觐见，向皇上申诉。有一个人曾在我手下做过事，对我说，您都窘迫成这个样子，不如送点钱给宫廷侍卫，看他们能不能帮你通融。要是皇上召见你，说不定有转还之余地呀。我想，反正山穷水尽了，不如孤注一掷，或许尚有一线希望。我狠了狠心，把仅剩的一点钱全送给侍卫了。也算我运气好啊。皇上正挂念着云南局势，听说我从云南来，立即召见我询问情况。我便借机讲述了自己的委屈。皇上听后，命令我官复原职，仍然回云南当差。有几个亲属听说我官复原职，立即向我庆贺。我正准备出京赴任，皇上突然越级提拔我为郡守。这消息一传出，向我庆贺的亲属多得不得了啊。有谏言献策的，有送钱送物的，还生怕我不收。那种冷暖殷勤真是一言难尽啊。回到云南再见妻子儿女时，真是恍如一梦。第二天，我去谒见府台大人，在衙门口当值的还是那位厮混。他见了我，立即换了一副讨巧嘴脸，主动招呼，立即通报。我进去之后，府台大人和颜悦色道，你大概不知道，昨天皇上的谕旨到了，晋升你为云南按察使。两年之后，我当了云南巡抚，再次进西偏房，房顶的船木和地上的方砖历历在目啊。回想起当年在那儿苦等苦挨，徒劳无助，官场上的人情薄厚，心里难免唏嘘一番呐。伊里布娓娓而谈，如对老友。乌尔公额依旧心情抑郁，提不起精神。伊阶下，您是红呆子觉罗，与皇室血统一脉相承，下官极力镶黄旗赴察使，没有您那么高贵的血统啊。下官担心皇上一怒之下罪我父母，罪我眷属子女啊。碰到这种事千万别着急，越心急越容易胡思乱想，越容易钻牛角尖儿啊。唯有静下心来，把一切置之度外，方才能坦然应变。吴大人，上谕命令我把你速行戒京，我不敢违旨，只好委屈于你了。请你回府收拾东西，安排好眷属子女，明日一早我派船送你去京城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乌尔公额满身晦气地走了。他这刚走一会儿，余步云和葛云飞进了天妃宫。听了伊里布的简述，葛云飞如释重负。如此看来，我们不必武力归附舟山了。伊里布说，葛振台，你怕打仗吗？葛云飞苦涩一笑，不，不怕打仗。下官自从容之日起，就立下精忠报国之志，以马革裹尸为荣。但是一介相，打仗毕竟非同儿戏。您与宜求会谈之时，下官上了宜船， 仔细看过了。哦，宜宾让你上去？是的。葛云飞则觉得无法理解。我是一肚皮的疑问，看不明白。比如说，这遗船上有火池，就是蒸汽机，用煤炭把火池烧热，水汽带动弯曲的铁饼在推动蒲轮旋转，这道理何在？我看不懂。再比如，咱们的桅杆上只挂一面四角横帆，遗船的桅杆却挂多面帆，纵帆、横帆、三角帆搭配组合，航速比咱们的快，转向也比咱们的灵活，我也没看懂。咱们的台枪搁在墙角就生锈，擦拭完过几天还要生锈，可人家的碎发枪却乌黑锃亮，一点锈迹都没有，这又是何道理？我也看不懂。俗话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人家把东西展示给咱们，咱们却看不明白，这种敌人才是最强大最可怕的敌人呢。余步云也有同感。 我在岸上调度变兵，没上遗船，但也观察得十分仔细啊。大家江口外的大号兵船有70多位火炮，小号兵船也有17、8位啊。咱们这边大号战船才只有8位炮，小号战船只配了1位炮，镇海水师营的全部船炮还不及敌人一条大号兵船的炮位多呢。英仪的火炮安放在炮舱里，宜宾藏身其中，不易被火炮击中。咱们火炮安放在甲板上，炮便无处藏身，一旦开战很容易被打中啊。咱们的战船是按造船则例打造的，造船则例那是圣祖康熙爷那会儿颁发的，样式和造价100多年不变，承造商只能依例打造，不能独出心裁另起样式。这些年来物价腾昂，但造船则例的铁板定价不能变，承造商无利可图，为了少赔钱只能偷工减料，打造的战船板薄钉子稀，经不起敌炮的轰击啊。 两个领军人物把清军的船炮说得一无是处，说得伊里布心灰意冷。这如此说来，武力归附舟山竟然是办不到。是的，一杰相，舟山与镇海只隔一道海峡，亦为可航，但是英仪的兵船如同海上大鳄呀，他们这一拦，海峡就成了难以跨越的天堑了。军机大臣们都没怎么打过仗，不懂战争的残酷和无情，以为打仗像说岳全传和杨家将一样生动，却不知晓那是说书艺人的勾当。只有带过兵的人才知晓，打仗不是儿戏，是血流遍地，尸骨如山，一个举措不当就会葬送万马千军呢。伊里布听罢嗟叹道，是啊，我在云南剿苗夷，剿一次就是一大片血肉模糊啊。秦楼生馆，夜寺饭中，不是毁于战火，就是毁于穷极无赖。每打一次仗，我做梦都不安生，仿佛看见成群的老妇少妻追在我屁股后面，要丈夫，要儿子。我是满心希望和平解决争端呢。葛云飞问道，一杰相，皇上有何想法？ 皇上的想法跟我们差不多，与英仪闹得势不两立，本朝也不会安生，除非万不得已不开心端。英仪是水上惊愕，来去无定，一旦开战，本朝势必7省戒严，临海郡县俱当有备，以陆上之师强击海上寇仇，无法离庭扫穴，我武为扬啊。 只会突然消耗内地之兵民和国家之财富。好在一求一律，意在通商，也想和平了结争端。皇上派齐爵阁去广州与英夷商办，我们这才能借势维持浙江和局。一求一律，提议以齐头洋和金堂港为临时分界线，两军互不越界，互不侵扰，允许渔船和商船谋求生计。我看此意可行啊。渔军们隔阵台，咱们一块研究一下，看看如何化界。一妥之后，叫张喜、杜海与一求签一份临时协议。武力归附舟山，难比登天，却出乎预料地化解于无形之中。伊礼部大大松了一口气。吃过晚饭，他脱去官袍，摘掉官帽，换了一身灰布长衫，独自一人到大夹江畔散步。他到浙江一个多月了，苦思冥想，心计用烂，可却一筹莫展。与义律会谈之后，他有一种解脱感。伊礼部走到一片田地里，展目四望，在瑟瑟秋风的吹拂之下，大夹江水汩汩流淌，夕阳像一片橘子糖，一寸一寸地落下去，暗红的晚霞晕染了半边天，落日融金一般的辉煌。收工了的农夫们在归途蹒跚，回巢的乌鸦在空中咿呀盘旋，晚吹的青烟袅袅升起，拥塞在江中的几千条渔船上，渔公渔婆们点起船灯，灯光像一长串密集的萤火虫，悠悠明明闪着灵光，从远处看就像闪烁的星空映照在水中。伊礼部踏着越拉越长的身影鱼鱼而行，他喜欢独自漫步，体验一种风走河林挖不明的情愫，一种雪落大地了无痕的宁静，一种雨打窗台洗晴空的意蕴。直到天完全擦黑，他才返回驻地。仆人端来一盆烧好的洗脚水，他把赤脚踏进盆里，取出竹箫，吹了一曲夜深沉，箫声呜咽，悠悠漫漫，像溪水在月光下淙淙流淌。张喜住在临近的耳房里，与伊礼部的房间只隔一道墙，他侧耳倾听，在萧萧的缓缓的如怨如诉的乐曲声中，听出了伊礼部如释重负的心境，也听出了一种淡淡的远忧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齐善出京之后，车马舟楫星夜奔驰，走了54天，抵达广州，比林则徐南下快了2天。齐善是满洲亲贵，比林则徐多了文渊阁大学士和一等奉义侯的荣衔，欢迎的场面更加隆重。天字码头旌旗招展，礼炮隆隆，一队八旗兵身披铠甲，背负剑壶，腰悬佩刀，排钉似的列队迎候。当地百姓乌泱乌泱地围在四周，眼睛里透着对权贵的羡慕和敬畏。船夫把船板放平稳之后，瞎着腰退到一旁。齐善迈着矜持的步子，在万众瞩目之下平步青云地踩过去，既沉稳又虚荣。白韩章和鲍鹏等随员跟在后面。广州将军阿京阿、巡抚宜良、粤海关监督玉坤、水师提督关天培、副都统英龙等文武大员依照官阶高下排成一列，在接官亭前迎候。钱江站在队列末尾，抱着一只木匣子， 里面装着两广总督大印，木匣子外面包了一块起明发亮的黄绸。齐善和文武大员们一一行礼寒暄，走到队列的末尾，钱江捧着印盒上前一步，齐善认出他来了。哟，钱江，你不是在林部堂麾下效力吗？林部堂怎么没来啊？钱江膝头一屈，跪在地上，双手托起印盒，苦着个脸。 世伯，林大人被罢黜了，心情不好，他要卑职把总督大印交给您。林大人是个好官，小侄请世伯为他说几句公道话。 钱江猜出齐善负有调查林则徐的职责，借机为林则徐求情。齐善转过头来问宜良， 林部堂现在在干嘛呀？ 宜良答道， 啊，回爵阁。林大人革职之后搬到盐务公所，闭门不出，关起门来写字，写浩然正气，写精忠报国，写千秋功罪，写完了烧，烧完了再写，写完再烧啊。哎，这也难怪啊，谁被罢了官，这心情都不会好。 他从钱江手中接过印盒， 起来吧，钱江，有话咱们以后再说。 齐善转过身，把印盒交给白韩章，而后走到当地近身的队列面前，虚应场景。钱江退回队列，不一会儿就站得单调乏味了。他左顾右盼看热闹，突然他瞥见齐善的随员中有一个白脸胖子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。哎呀，一拍脑门，这不是梅班发吗？对，就是他，在扬州驿见过。可又一想觉得不对，梅班发说过他是广州知府衙门的，这怎么成了齐善的属员了？如此看来，梅班发竟然是在跟他瞎胡诌。这梅班发是谁呀？是化了名的鲍鹏，他曾经跟钱江有过这一面之缘。鲍鹏经脱魂部保荐，从山东跟随齐善来到广州，他也看见钱江了，不由得心头一动，哎，这不是在扬州驿见过的不得已吗？对呀，就是他呀。鲍鹏曾经对不得已，那也就是钱江，谎称自己在广州知府衙门办差。但转念一想，钱江那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，不一定记得自己。鲍鹏于是打定主意，要是不得已，也就是钱江前来认他，他就假装糊涂，打个马虎眼蒙混过去。迎接仪式完毕之后，文武官员们或乘轿或骑马威仪离开。钱江紧跟脚步追上齐善的随员，招呼道， 哎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 鲍鹏假装没听见，继续朝前走。钱江又追了几步，从后面拍他肩膀， 嘿，没胸牌。 鲍鹏比泥鳅还油滑，一张胖脸像帘子布似的，说卷起就卷起，说放下就放下。他冷不丁一回头，白了钱江一眼， 哟，不认识啊，请问您有何贵干啊？ 哎，钱江懵了，这我看走眼了？ 但此人分明长着一张胖脸，嘴巴左侧有一颗黑痣，一说话就微微动弹，讲一口乐音极重的官话，韵调声频与梅班发一模一样，错不了啊。 您不是梅班发吗？怎么不认识了？ 鲍鹏故作诧异，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， 对不起，您认错人了，我不姓梅，姓鲍，我名叫鲍鹏。 钱江一个怔忡，此人分明是梅班发，